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嘛。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快活快活，星型特别快活，我是小张张。 今朝早见到小强、桂林哥哥，再加埋有 我嘅肥妈， 你嘅肥妈，我哋嘅靓妈着情侣装，真系开心到命都 long， 系 long long， 系小张 张。 我今日真系，我竟然间做咗阿懒，做咗 violet。你睇你条电线都系紫色的，我哋而家发现，喂一样噶。你睇 阿懒起我啲颜色上咗你嘅身，冇错。 惊啊！仲要系呢个紫， 系啊，呢个紫 唔系深紫，唔系浅紫， 呢个叫咩紫啊？ 呢个叫做薰衣草紫。 哦，薰衣草紫， 唔系薰衣草应该系再深色啲啊！你呢一个我帮你查一查，但系呢一个紫色我真系估唔到，今日竟然有三个人着我上身。 系啊，三个人，你觉得边个着得最好睇？ 我觉得阿靓妈着得最好睇， 冇嘢啦，走啊！ 阿靓妈即刻换。 就系连桂林哥哥，即系我哋一台嘅，系啦，咁啊都着埋，咁佢就话我系绝少会着呢个紫色嘅，但我今日我着咗翻嚟嘅话，我竟然同你撞衫咯，佢好唔高兴。 诶，唔高兴还唔高兴？佢啱啱 WhatsApp 我，可唔可以变张相我？早晨，早晨， 世界上我哋一齐咁就 系啊，全部都万紫千红， 冇错。所以知道嘅就系话，其实我哋香港电台。是几咁一家亲呢？ 冇错、啊， 三都要着埋一样啦， 一二台 ，Union。 头听嘅节目嘅朋友就一齐 One Family 啊，三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开始啦。 点十七分，听紧风骚爆人啊！今日天气有阳光，日间干燥，正正啊！吹和缓嘅东风。未来数天呢个周末半日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个礼拜中期风势又会颇大啦。今日嗰支好靓嘅原子筆，我谂翻都旧有嘅回忆，因为以前嚟计咧，一支原子筆咧唔系就咁摆喺身里边嘅，而系插夹出嚟嘅，系啦，因为嗰个原以前啊，即系某一只牌子咧，系要俾人睇到嗰支可唔可以咁嗰点样形容咧？即系个筆头嗰、那个嗰、那个箭嘴嘅吓，咁、就好似好名牌咁样。同埋都谂下啊，其实原子筆以前咧，你又知唔知点解叫原子筆啊？你仲记唔记得啊？其实原来最初咧，当我哋香港有原子筆嘅时候咧，那个商人引入嘅商人就谂啦，点样去命名，令到觉得系好新嘅咧？咁 即系劲啲系嘛？ 劲啲 咩？核子啊、中子啊、原子啊。 咁嗰阵时咧就有原子弹，好劲嘅，即系科技上面有原子弹。咁咧我哋叫原子筆啦。不过有另一个讲法，就话呢一只筆咧，如果你好细心去睇咧，佢个筆头有一个细细地嘅圆珠仔。 系啊。 咁你一路行咧，嗰个圆珠就滚。滚动，咁嗰啲黑色嘅墨就出啦，咁所以就叫圆珠筆。咁圆珠筆叫变咗圆子筆，咁就唔知边个讲法咧就系最啱，但系就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喂，其实圆子筆都几型喎，吓， 劲噶， 系。 同埋嘅就系你啲毕业嘅。老师要送一支笔俾佢噶嘛？ 有啊， 我觉得嗰啲咁嘅仪式系好好嘅， 系 系嘛，即 系 对于一啲你要敬重嘅人嘅话，或者佢唔知系咪毕业啊定系乜嘢，你系送一支笔俾佢噶嘛？就 系 将支笔摆喺佢嗰张台面嗰度， 刻个名，仲可能刻个名， 即系咁样去应受。 我 细个 都收 过几 支 笔，系咩？ 系啊，我都记得有一支就系学校啲老师送嘅，即系唔知啲咩成绩好少少啊，咁有一支笔送嘅，仲有一支咧系有六七。个颜色咁啊，成支成支颜色好重嘅，佢唔系胶嚟嘅，好重滴滴嘅。我所有笔我都记得。另外有一个就送咗一对一支原子笔，一支墨水笔，不过从来冇用过， 唔舍得。 系唔舍得， 唔舍得用。有时候真系啲笔好鬼靓， 系啊系啊。咁而家搁置咗喺度。 你讲开话呢一只嘅话咧，系好笑噶。嗰阵时候咧，你系需要嘅就系有一支蓝笔。有時又會有紅筆， 是 紅筆 又 幫你間嘢嘅， 係啊，先生老師都要叫啊，紅色原子筆， 學生都要嘅，因為其實有時你會希望可以幫助我哋嗰陣時候應該係未有呢一隻出現之前嘅話係用紅筆嘅，係幫你間低啲嘢嘅話咧，方便你自己啲碌屎你記得嘢嘅， 或者 跟住有熒光筆咧， 同學改卷咧改錯咧交換改咧，你就。 所以咧，你就应该 suppose 咧，就喺个铅笔里，呢个铅你个笔袋里面嘅话咧，就会有呢个蓝色嘅铅笔啦，跟住有红色铅笔啦，或有黑色铅笔啦，又有铅笔啦，咁系咪好多嘢啊嘛？ 好多嘢， 所以就衍生到嘅就系你头先讲紧就一个笔杆里面嘅话，其实佢系有 一头红一头蓝， 系啦，甚至会有几个颜色嘅，有绿色添嘅， 系啊。 但系咧，有时你冇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咧，会遮埋噶， 系啊， 你一剔佢落嚟嘅时候 系啊， 出边支， 塞住咗，系啊，哇，好玩啊， 好 玩， 我好中意呢啲文具嘅嘢噶，我到今时今日都好中意买 笔袋啦， 笔袋啦， 你有冇嗰个笔盒啊，摄石笔盒啊，然后咧拱起嚟好似飞弹咁样射出嚟， 唔单止去到有某个长队嘅就，仲要系咧一个硬嘅笔盒啦，系摄石噶啦，系咪？ 两边都开到嘅。 系啊， 重要嘅就系前边同埋后边，即系个笔盒嘅上边同埋下边嘅话，都分别有嘢嘅。 系啊， 有一个位置就系你揿出嚟嘅话咧，就可以摆擦纸胶。 系 上边嘅话咧，你揿出嚟嗰就可以摆你嘅铅笔跑。 系啊， 好富贵啊， 古灵精怪啊， 系 啊， 两边摆嘅。 你一有格仔喺度咧，你就会摆埋啲万字夹喺度。 系啦， 你冇格仔咧，你就唔会带万字夹翻 学。但系其实你唔用嘅， 梗系唔用啦， 摆嘅啫，纯粹摆。 系啊，嗰啲 decorate。 但嗰啲文具真係學生嘅一個歷史回憶嚟。你嗰時咧重唔重視你嘅擦紙膠嘅？擦紙膠咧有一隻咧係 綠色頭啊，係 咪即係兩種？另外一種咧專嚟擦啲係 沙膠 啊，難擦嗰啲咪沙膠。 跟住然後有膠擦筆啦， 沙膠筆啦， 係啊，有啲。胶扫响 系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其实冇用嘅，我呢度搵手 拨系啦，或者对住个女同学， 点解对住个女同学？ 冇玩咁曳嗰啲，系啊，细路仔系咁噶啦。 咁啊，仲有一啲嘢噶啦，我哋琴日都有讲过啦，就系譬如可能如果你上 art 堂嘅话，你更加觉得系超级有型嘅画板系好有型嘅，喺里面度摄一啲即系 画 纸出嚟，拎出嚟嘅话，跟住就哇喺临摹啊，喺度画啊。 你块画板有冇写？你例如呢三個字， 冇，我從來都唔會。 點解啊？ 我唔 撈亂咗人哋嗰個啦。 撈亂咪撈亂咯，其實係想撈亂噶嘛。 哦，男同 學， 係，哎呀，依幅我鏡咁樣。 喂，個畫板真係好正， 畫板好有型。 而家唔知有冇畫板賣咧？ 應該有， 有畫板賣。 美術堂 你 係 咪要先？我有啊，我見到有啊，我見到有啊。你仲要有時你係咁樣攞 住， 係啊，咁樣 夾 住，好有型，仲 有畫家咁 樣， 係啊。 你有冇上？有冇上過嗰啲咧？摆个石膏像喺前面，咁啊全班咧揾个炭笔喺度画画画画画嗰啲， 冇上过。 我发觉真系好，真系需要好技巧啊！嗰啲 系啊， 我话话完全都唔似，好丑样，即系嗰啲石膏像咧，白色嗰啲成座嗰啲。 唔系个石膏像核突啫，唔关你事。 唔系诶，其实如果你会讲紧素描嘅话，你第一堂一定系一样嘅，上咩啊？ 苹果 系啦，一定系画苹果。 系啊， 就叫你自己买一只苹果翻嚟就摆喺度。咁其实揾嚟学乜嘢啊？仲记唔记得啊？ 阴影 记得。 光暗， 阴影 光暗系一秒，系啊 个。前面嗰啲系光嘅， 冇错，系啦，有光打落去嗰个位置，嗰只系浅色嘅，系啦，个苹果下边嘅位嘅就系遮住嗰个位嘅话咧系深色， 深色， 记唔记得？记唔记得呢啲嘢？ 扫下扫下，跟住搵个纸巾捽翻文具咁样， 仲有比例啦。 物理堂 physics 咧有啲秤喺度噶，你个 cam 咧 ，cam 呢个叫做咩码？ 咩咪 码？ 系砝码，称啊，唔知一个 gram 0.5个 gram， 有几多个 gram 喺度称。 你嗰个堂咩堂嚟噶？物理 咯，系啊。 称乜嘢啊？哦，称嗰啲 chemicals 嗰啲嘢，唔知点样倒埋一齐咁嗰啲啊？ 唔知啊 ，chemicals 系化学堂。 化学诶， 咁物理堂系要称嘢噶。 哦，我知 ，mass 读应该系讲紧嘅就系质量啊，系啊，即系唔知点样将嗰啲水，将嗰啲嘢摆落嗰啲水嗰度嘅话，嗰啲水升咗几多？你计咗之后嘅话，就知道究竟嗰嚿嘢系咩？ 记得咯， 系啊， 如果有， 我记得 mass and density， 哦，密度， 嗰一堂系密度，应该系 好玩啊。然后 cam 咧，总有要开嗰个奔身 burner， 我好惊噶， 好惊噶， 点解啊？ 因为 好恐怖声噶嘛，咁样系咪先？喂，佢啲火上嚟，有时升到好高噶嘛， 冇企咁近啦，唔系冇眼眉都冇埋啊！ 哎呀，曾经有同学好大胆，嗰啲唔好噶，整公仔面， 仲要揾过嗰条嗰啲系嘛？嗰啲烧杯， 哇！真系 老师唔喺度咩？ 即係 總係有辦法噶啦，總係有辦法嘅嗰啲壞分子。 其實你用個燒杯嚟食公仔面都得，即係食啊，即食 面 嘅話都幾有型喎。係 啊，嗰啲壞分子，我全部梳完曬。 最好啦， 定係佢哋梳完你 一樣啫， 胡梳。 礼拜五嘅早上，我哋今日一样有校长玩游戏，十一点后。 Bring the car, shoot my window, so they put me in the back of the car at the station. From that point on, I reached my destination. Where the destination reaching out of east attention. Where the look down my pants, look up my bottom.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licky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and sit it, then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cky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it it, then I'm a snowman, I go play. I licky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and sit it, then I'm a snowman, stop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cky boom boom damn. So, because the man, they think they have more power. They want to phone me, say they want to want me. If I want to use it once, and now me call me lover. Love who be calling on the one tell me. I'm me lover in my heart down to my belly. Yes, and I'm a snowman, I'll be cool and deadly. It's the one empty shine and the one that is snow. Together we all have a Mr. Tornad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ll go glam.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Take them on the city, then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you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Then I'm a stormy,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s it, then I'm a stormy,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So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now. Listen for me, you better listen for me now. Bring me the rubber, the light, the foam, the rock and steady. You say that I'm a stormy, the heart to cut down. But in the inner, I have the dance, I miss where you come from. People them say you come from Jamaica, but me born and raised in the ghetto, no one tell for no. Few brown people, man, is all a man know. Yeah, my shoes are them to rap and my toes just a show. For me, I'm all another one, Toronto. So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Informer, you know, say that I'm a snowman, I go glam.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Take the man that say that I'm a snowman, start somewhere down the lane. I like it boom boom damn. Come with a nice young lady. Intelligent, yes, she jungle in Ari. Everywhere me go, me never left for a tallie. You say that it's no me, I the rum dance man. Rum it in a dance, I in a nation. You never know, say that I'm a stormy, I the boom shaka, tell me never leave you down. 十点半听你香港电台带来的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的早上，欢迎我们的十点半的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冇人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影响架空电缆，轻铁安定站附近的服务暂停，附近多条路线需要改道。港铁话正系全力抢修，由于涉及外来吊臂车令到架空电缆损毁，预计需要数个小时修复，希望尽量喺下昼完成。港铁已经就事件报警。根據市民提供的片段所見，事發是一個十字路口，當時一架吊臂車轉彎的時候，吊臂懷疑觸碰到架空電纜，現場一度有閃光，並且冒出少量白煙，一架輕鐵停在路口，沒有再前行。消防員到場，安排乘客離開車廂。受到事故影響，部分路線需要改道。港鐵話已經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來往屯門碼頭及三聖，接載受影響車站的乘客。內地連續三個月通縮，國家統計局公布，去年十二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按年跌 0.3%， 連續三個月下跌，跌幅較十一月的 0.5% 收窄，好過市場預期。按月比較，上月 CPI 止跌回升 0.1%， 去年全年 CPI 按年升 0.2%。 統計局解釋，受到寒潮天氣和節前消費需求增加等的因素影響，上月 CPI 按月轉升，按年跌幅亦都收窄。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0.6%， 升幅保持穩定。美國聯同英國空襲也門境內的胡塞武裝組織目標，胡塞武裝指責美國和英國公然侵略，將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美國官員說，美軍軍艦發射戰斧式巡航導彈，並且出動戰機攻擊超過12處地點，包括也門首都薩那 和胡塞武裝控制的紅海港口據點荷台達。防長奧斯丁發表聲明，指今次聯合軍事行動針對胡塞武裝的無人機、無人艦艇、巡航飛彈、雷達和空中監視察能力，目的是干擾和削弱胡塞武裝的能力。胡塞武裝一名高層表示，美國、英國或者以色列的敵對行動不會分散組織保衛加沙地帶的注意力，揚言無論付出乜嘢代價，胡塞武裝將會繼續對抗美國，摧毀美軍戰艦、所有基地和所有美軍合作夥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3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2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9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7升1仙，腾讯控股291.4升4蚊，美图公司3.05跌4毫。友邦保險63.25升2毫，美團76.5升9毫，阿里巴巴71.35升5毫，匯豐控股61.5跌1.5，南方恒生科技3.42係升0.4仙，比亞迪股份211.6跌8毫，藥明生物30.4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7，日元145.12，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8，人民幣7.162，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5422点，升373点。港金报1894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32美元，卖出203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而家东隧同埋西隧嘅交通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内告士打道啦，去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再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损毁架空电缆，轻铁服务受阻噶。咁而家轻铁路线改道咧，就系包括505号线啦，不会停兆麟站至到屯门站；507号线不会停屯门码头站至到屯门站；614线同埋614P线咧就不会停兆禧站啦至到市中心站；751线就不停咧一个友爱站啦至到屯门站噶。咁港铁咧就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行。走来往屯门码头和三圣接载受影响的车站乘客，由于这个意外影响到路面都有维修工程需要封路，友爱路东行去安定村方向近着屯门乡事会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因爱而聚，追光者。 大鹏因为猎鹰的事而非常之痛苦，亦都随住罗本在基地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对罗本的恨意就与日俱增，根本就没办法接受他加入追光救援队。究竟罗本可不可以完成训练，同大家一起进行救援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礼拜五嘅早上啊，10:08，我哋一阵间11:00咧就有今日校长阿仇校长出现啦。咁另外今日咧都有一个车路的士总结一下咧，喺呢个吓今年兔年啊有啲咩发生过啊吓等等嘅车嘅遭遇嘅。嗱，有一样嘢咧，我想提出咧就系话男仔同女仔咧真系有少少唔同嘅，就系叫做夜晚翻屋企啊。其实咧女仔夜晚翻屋企咧系咪好比较？驚啲㗎，尤其是住喺啲比較嗰啲咩窄啲嘅區域嗬，咁有一個 靜啲嘅都驚嘅， 靜啲都驚。阿馬老師，你嗰陣時咧係咪一定通常去完街都會送女朋友翻屋企㗎？即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呢一樣嘢咧， 肯定會送啦。 系噶，唔系，但如果你两个一个天一个地咧，有啲人 送唔送 都一定送噶嘛， 系咪？但我好似未试过天与地， 系嘛？即系拍拖嘅地方好，我就试过，系真系天与地。咁有时冇办法，唯有就去到中转站，咁就拜拜啦。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咁但系因为真系天与地咯，即系系啊咁咯。咁啊，同 即系一个响尖沙咀，一个喺油麻地，你都唔送。天与地 你有冇你试过未啊？你试过未？即系真系天与地嗰啲 未？我未真系未试过。 系啦，嗰时 阿 Sarah， 你咁远，你啲男朋友有冇送你噶？ 冇，我叫佢哋唔好 送 嘅，系啊，因为好多时候若果你太夜出街，佢 冇 错，佢冇得翻屋企啊，系啊，甚至乎有个曾经同我讲过嘅就系话，你成日住得太远啦，不如我哋分手。 我以为佢话不如一齐住， 真系噶， 有冇搞错 啊？住得太远啦， 佢住喺边先？ 我中意佢咁样， 坦白， 我唔讲啦，费事讲啦，因为呢个圈噶， 我想揾佢出嚟， 好正，我觉得。如果即系嗰时候，大家都唔系好中意佢，即系啱啱即系你咪低咗几次，你明嘛？即系出去街啊咁样，一到佢送我嘢一两次，跟住同我讲咗，你就系住得太远啦，不如我哋分手。我话分咩手？我都冇喺埋一齐。 咁好笑嘅呢个男仔， 系啊， 好可爱喎，细路仔嚟噶， 冇讲过俾人听啊，系啊，好好笑啊，呢个原因。 我问翻你马老师，如果以时间计，因为你路程可能计，时间计系要一个钟头去佢屋企，翻你自己再一个钟头，即系两个钟啦。不过咁，你可以当嗰个。路程咧係一個叫拍多一陣拖咯， 係。 如果你覺得誒真係好無聊啊，送一個鐘又翻翻自己一個鐘、兩個鐘。如果你咁諗咧，就好辛苦。但如果你話唔緊要，我哋陪我陪多你兩個鐘，咁阿陪多一個鐘，跟住翻去嘅時候就自己一個人，係 啊， 咁就係嘅。又喺台灣地區咧，個女仔分享咗佢有一晚咧，佢自己一個人翻屋企。嗱，我唔知啲女仔會唔會有一種叫帶定喺身邊叫做防狼嘅任何嘢都啦。 或者通知屋企咯，如果有爸爸或者哥哥，喂，我翻到嚟啦。 咁阿爸都到咗都落樓下啫。 接佢咯。 但你由車站行翻， 唔係車站接，唔係樓下啫。佢行出去車站嗰度接咯。 係。如果係可以行到出去，即係個腳程係行到嘅，咁梗係去啦。 係 冇 錯。 阿哥嗰啲 啊，嗬。 好啲嘅。 斯嚟啦，实系嗰部巴士， 系咁咧，就呢个女仔咧行下好静嘅时候咧，有三个男仔跟住佢，同埋咧，其实我就咁睇个形容咧，又唔系太多人惊啫，嗌咗一句靓女， 哇，仲唔惊？ 嗌句靓女啫， 惊啊， 所以呢个系唔靓啫， 系一个一睇一个镜， 唔系咁啊，咁应该系开心啊嘛，系咪？即系个反应应该系。 即除非你本人嗰个女仔唔靓，跟住有人叫你靓女，我好惊。 又或者嗰个问句啫，靓女。 唔系个意思，佢好惊佢，因为我从来未听过。 系、哎、呀， 定系你哋有咩问题啊？ 你 见 到 你 见到乜嘢？个人咧，系啊，见到我见到 你哋见到啲 系啦， 咁我得惊啲。 做咗一个好戏剧性嘅表演，我用表演形容咧，因为佢睇得太多，唔系睇得太多丧尸戏。 我扮鬼啊！ 扮丧尸，甩咗条，甩咗个头，咁歪咗咁样，反咗只眼。跑埋去，一般咧女仔会走噶嘛，佢调翻转跑埋去， 几有创意喎、啊、呢、這个，我想识佢。 咁啲 所 谓流氓就伏一声，即系讲咗一个单字就走晒啦、 啊。 其实就算你唔扮丧尸咧，我迎住吓招鸡，你系被追嗰被跟踪嗰个咧，你系唔会跑埋嚟噶嘛，你只会走噶啫嘛。所以其实你反其道咧，其实佢已经好惊噶，你跑埋佢已经好惊。 但系都系一半一半啫，呢一招。 系啊， 佢哋真系坏人， 系啊， 佢哋真系坏人嘅， 系 啊，就系佢自己嚟啊， 三对一， 我都 觉 得系一半一半，所以佢都叫大家唔好模仿，佢都系当时忽然之间即系谂到嘅，系啦， 佢、 啊啊、 想玩啫系嘛， 唔知啊， 我都唔会玩嘅，即系唔会唔会攞啲嘢嚟玩，你都唔知嗰啲咩人。 系啊， 咁咪系咯，咁你点解搵呢样嘢嚟玩啊？ 系啊， 我系你，梗系如果真系好惊，我梗系拔足狂奔啦、 啊， 或者你加快脚步啦。 冇错啊， 你唔系玩，你为咩？ 系啊， 冲埋去 就系咁啦。如果你用翻你正常嘅反应，你走咁可能会追你，反为你跑埋咧，佢哋唔知你咩事咁 啊。唔系啊，我觉得就系 你好狗咩？你跑佢追你啊？ 冇咁狼吧？ 系啊，我都系 狼嚟。 你应该讲紧个地方系森林啊，系嘛？ 系啊。唔会啦， 咁所以女仔夜晚一个人翻屋企，好似你话斋，一系可能搵人送啦、接啦， 梗系安全。 如果唔系，都要谂定办法。 点会咁 样？其实我谂夜归都系有个危险性嘅，唔系单止女仔， 系 咪 啊？ 系男仔都惊人哋打劫啦，都系一样嘅。我觉得 惊啊，掹把刀仔你唔惊？ 咁你会点做啊？ 我 系你夜归 系啊， 我啊。 有冇试过 我有试过， 我 嗰阵时咧送过一个住喺比较杂嘅屋村啦嘅女仔啦。我每一次咧送完佢之后咧，我都系狂奔落楼梯嘅，我唔敢搭 lift 嘅。 喂，你跑你咪仲恐怖？ 嗱，你搭 lift， 如果突然间有几个人入咗嚟，咁你点啊？ 啊，又 但系你喺楼梯，你冲落去嘛？有人就算打劫，我都撞死佢啦，系咪先？我系跑落去， 撞死傻， 我系跑落去，好惊噶，因为系真系一两三个啲人咧，你见到佢企埋一边喺度窃窃私语嘅，即系你喺度行咧，你惊唔知做咩事嘅。 冇错冇错， 系啊 系啊，我再早年 佢保护意识都几高， 系啊。 你对于你自己嘅保护意识， 我惊啫， 紧张， 我系惊啫， 因为我就唔会嘅、 啊。你有冇吐啲丝出嚟保护自己？ 即系 吊住 蜘蛛丝，吊住蜘蛛丝。 你会去过呢啲地方咩？即系阴阴暗暗 啊！唔 系我。最即系最， 我惊鬼咯。 系我 如果你讲紧啲阴暗暗嘅，我唔系好惊人， 我 惊鬼。 系即系七层嗰啲好旧式嗰啲咧 ，N 年前、 嗯、 就真系惊啦。因为佢嗰女仔话俾我听，小心啲导游啊。导游啊， 知道 会点样啊？会点样啊？ 缠住你攞钱咯。 嗯， 系啊，佢哋冇刀仔嘅，但你会觉得好恐怖。 我去嗰区，我去头先讲嗰间咧都有啊，知唔知我知道有？ 唔知， 因为佢个公众洗手间咧，好多嗰啲地下摆咗啲 针啊， 系啊。 其实我惊嗰啲多啲，系啊，就咁佢喂发起矛上嚟，即系佢要。即系要攞招，要唔知做咩啦、 嗯？ 我惊嘅、 嗯， 我反而惊嗰啲 吓， 所以我后来都分咗手， 都系同佢咁讲。我惊导游，所以我唔同你拍拖。 为免大家有任何嘅误会，我讲嘅嗰个故事同佢啱啱讲嘅故事嘅话系完全冇关联噶。 系啊，嗰男朋友唔系佢，唔系佢嚟。 我冇咁 坏呢个圈噶嘛。 系啊， 唔系， 我有梯嘅， 我都有梯嘅。 好嘅， 讲出嚟吓死你啊！嗰个系边个？ 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s. look like love has finally found me.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I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this lonely life.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I want you to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世上并无不劳而获。种一棵苹果树，想食苹果，得两个最好时间，一系可能系十年前，一系就系而家啦。如果你十年前冇种到，而家开始都未为太迟。千祈冇乜都想要，又乜都唔做。呢、这个世界除咗年龄系每一年都会加俾你之外，再冇咩系不劳而获噶啦。不努力、不尝试、不争取，咁凭乜嘢去拥有呢？一个人眼界唔够，你睇到嘅都系问题；一个人嘅地位唔够，纠结嘅都系啲鸡毛蒜皮。企喺半山，总系聚集用最多人嘅。你要拥有与获得，就是去山顶嗰度睇睇。世界上有一个方程式永远系啱嘅，自律加努力加方法加坚持加时间等于优秀。菩萨佢话人终究咬不过天命，世界里面一切嘅发生都系喺命里面，能够做嘅就系无为顺应天命，所有嘅执念痛苦都系企图逆天改命。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生漫漫长路，唔好要嗰啲唔属于你嘅观众，唔好演绎嗰啲唔擅长嘅人生。最好嘅作品就系演绎自己嘅故事。喺呢个世界上，就算冇人欣赏，都要独自芬芳。对自己要随性，对人哋要随缘。呢、这个就系快乐。看自己的风景，走自己的道路。想念别人的好，收自己的心，人生就是如此。 人是性本善良，人还是自由性本恶。谁会好？ 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衰心爱欲，徒令一世困乎同罪，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果有天报。 早晨，听下风骚快人啊！咁啊，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噶啦。有一篇文章咧，佢话咧好多时咧，女朋友咧系会讲啲口是心非嘅说话。 嗯、 其实呢个咧，即系好多人都讲过，例如话食咩都冇所谓噶，即系呢个就老生常谈啦，讲经常讲噶啦。但系有一句咧，我真系觉得啊，其实可能真系个女仔真系会唔介意噶。系咩咧？嗰句就系、是、你望其他女仔，我冇所谓噶咁样。你觉得咧？其实女朋友咧介唔介男朋友咧喺公众场咧系望其他女仔，无论咩原因都好。 对唔住，呢个问题套用喺我身上完全唔适合嘅。 点解？ 因为你一定望，系啊。 系啊，呢个系for你嗰啲。 系啊，不如你答啊。我觉得我都唔系好适合，因为我系会同个男朋友一齐望，甚至乎我有时会觉得啲女仔几靓，我会同佢讲我喂，你嘅三点钟嗰个女仔。OK 啊， 你咁样嘅话咧就好好噶啦，你自己大方啲，你明嘛？系啊，你叫佢完全唔望嘅话，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嘛？你可唔可以要禁止佢嗰啲即系？ 哇，禁止就好似好严重咯，嗬？ 有啲真系嬲噶， 系啊，仲有三次警告，嗱，第一次警告啊， 唔系，我见过有一次真系我唔识嘅，喺一个 coffee shop 有个男朋友同埋一个女朋友，好明显啊，个女仔系好不爽啊，一面不爽啊，跟住咧就我哋坐喺佢隔篱嘛，咁我哋就听佢嘅，就冇办法唔偷听， 我好中意听呢啲， 因为佢真系好嬲，佢同佢讲佢就系话。你望佢几多次啊？咁跟住收尾佢就话：咩？我叫咩几次啊？其实我冇望佢啊，只不过系咁样有人入嚟，你自然就会望一望，系咁啫。咁、但系就咁望，咁冇佢哋两个就喺度，因为佢有佢觉即系个女朋友觉得个男朋友就系望咗个女仔一次，咁跟住佢就系讲紧嘅就系个次数望咗几多次，咁跟住佢就大家就闹到最后，咩先个女仔走咗咯。 哦，嗱我 你又何必 咁样样？如果呢个男仔明知道女仔嘅敏感嘅， 嗯。 你就唔好望啦。 佢唔系望啊，佢就系话有人行过， 系啊， 咁样望一望咋，你明唔明？佢系男定女，佢都唔知啊。 你咪唔好做呢个动作啦，你专心。 但 系 有时 一 样嘢， 咁呢个咪就系个问题咯， 自然反应嚟噶，自然反。如果连自然反应 都 咁忙，系啊， 好辛苦啊，同你一齐系呢一个问题啊嘛。 好嘅，阿 Joy 你继续望咧。 唔系啊，系我会同个男朋友一齐望 啊。 咁亦都引申咗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嗱，既然我同你一齐分享一啲好嘅嘢，当我望男仔嘅时候咧，你就唔好话我啦。 啱啊， 就大家都一齐望啊，唔望就暴殄天物啦嘛。 系啊， 系咪咁话？ 咁啊，人都中意睇啲靓嘅嘢，咁其实望一眼又唔代表啲乜嘢嘅。系啊， 我都觉得系中意睇靓嘢，但你唔好再望我啦，梁继章。 冇办法，有时好靓同好唔靓嗰啲我都中意望，咁我戒唔到。 唔系咧， 成日望我， 吓成日望你。 系啊，佢。 你认为咩原因啊？你自己谂咩咪谂咩咯。 喂，好啦， 咩人谂咩？ 十一点钟先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提嚟大家一阵间嘅点唱电话就系1872388。阿马小强老爷嗰个系肥妈定诶靓妈？ 我心目中嘅紫妈妈， 紫色妈妈。 好，阿靓，我几乎跟住你讲，靓妈咧坐咗喺度噶啦，1872388打定嚟，一阵间登记。好，点唱？欢迎我哋今日嘉宾三水同乡会刘本章学校嘅仇恒初校长。 仇校长你好， 各位早晨。嗯、仇 校长好有型啊， 系啊，西装不停啊， 系啊， 好靓仔啊， 小王子一样啊， 系啊，佢三件头西装， 好劲啊， 好 劲 啊，开心啊， 系啊，我心目中嘅 Little Prince 啊， 我专属场合啊嘛， 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嗱，要同我仇校长倾倾偈先，因为佢话咧，其实原来第一次我哋邀请佢嘅时候。佢推咗我哋嘅， 我又冇乜印象 喎、 啊。哦，應該你係喺三月嘅時間啦，你哋訪問過金麗地中心嘅校長李植文校長， 係啊， 佢都推 介紹你， 推薦你，係 啊， 推薦你。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節目都幾緊張刺激嘅，你都知啦，做校長咧又驚講錯嘢啊嘛， 緊張啊。咁點解今次會改變主意？ 你講錯嘢，我哋都會係你都係啱， 講啱都當錯。 咁你其他啲校長 後尾再有另一間培英中學嘅朱家添校長又再邀請我咁啊！既然係咁，可能上天都要安排我嚟做一次節目。 你嚟就知道噶啦。 我哋咧我哋玩嘅呢個你又知唔知咧？係我哋有校長推薦計劃嘅， 係 啦，即係如果佢哋推薦咗有三個校長或以上嘅話，我哋 有三個人花，三個人花 係啦，可以換到嘅就係花生一盒， 係俾我嚟食嘅， 但係。嗰一盒花生得三粒啫， 系我哋剥花生用嘅。 住个盒系好似好劲咁。 嚟啦，校长 好无聊， 开始流汗，都话唔嚟噶啦。 所以唔使惊。 开始流汗啦。 但系我哋真系好想，系呢个校长系乜嘢？ 冇嘢冇嘢。 我谂定推荐名单嘅。 咁想換呢粒花生，係啊呢粒花生。我都想問一問啊，陳校長，因為咧你好特別啊，啊呢一間學校嘅話咧係一間。我哋可以點樣形容啊？特殊學校嘅係啦，學校。頭先我哋傾偈嗰時候，我哋先知道原來有好多嘢都我哋未必真係可以係好清楚知道嗬。咁我譬如可能考試嘅話，你哋有好特別嘅 terms 啦。咁同埋啲同學仔嘅話，佢哋去翻學嘅話，去學啲咩咁樣，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係咪？ 哦，其實我哋係一間為輕度智障學生提供教育服務嘅特殊學校啦。咁有中學部同小學部嘅。咁大部分香港嘅特殊學校咧，其實個學生入讀之後咧，都係由小一入讀啦。咁、跟住一条龙咧就完成中六課程先至走嘅， 幾好 喎、啊！ 係唔會有嗰啲咩留班啊、唔合格嗰啲噶嘛？理論上 理論上唔會嘅。咁我哋係基本上咧都係按照翻本身課程校本嘅課程啦去發展啦咁樣。咁而喺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嘅指引裡面咧，本身咧特殊學校嗰個課程咧都係。 叫做同一框架之下嘅，同、主流嘅學校咧係好接近嘅。咁、當然啦，按翻個類別程度啦，譬如我哋輕度智障嘅，咁可能調適咧就冇咁多啦。咁、但係都始終係調適咗俾佢哋去學嘅。咁、我哋講緊嘅就唔係話要面對公開考試。咁、但係都始終咧其實喺學生啊、家長或者老師嚟講咧，都好需要知道佢嘅學習進度，然之後再繼續進展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会有评估俾佢哋嘅， 好啊， 非常好啊， 好好啊，系啊， 加油啊， 好， 系 啊， 努力努力啊， 校长努力， 了解咗，系啦，冇错。 所以今日咧，校长会问我哋嘅都系关于呢一方面嘅问题吓，一阵间嗰半个钟啦。好啦，呢个时候首先由同学发问，小张张今日带嚟嘅问题系有关结婚嘅，想问下点解结婚嘅时候，新郎新娘侧边都有一个伴郎伴娘呢？四个答案。以前本来唔系噶，系爸爸或者妈妈陪嘅，不过发觉原来佢哋都忙，于是喂唔好啦，不如搵啲朋友嚟代替啦，就慢慢有新郎新娘啦，伴郎伴娘啦。第二个答案，我唔系爸爸妈妈，以前咧都系叫工人更新嘅，但系当影相嘅时候，感觉好似好奇怪咁啊吓，咁啊最后不如揾翻你啲同年纪嘅男男女女着翻礼服去帮手，就慢慢演变为伴郎伴娘啦。第三，因为惊有人对新郎新娘系做啲唔好嘅嘢，于是咧揾多个人喺侧边扰乱视线，仲要着埋差唔多嘅黑色礼服，咁啊等。人哋唔知道边个系新郎新娘。第四，以前都系盲婚哑嫁嘅，所以好多人咧都唔系咁愿意结婚。于是派一个人喺侧边睇住佢，如果佢一悔婚咧，可以劝阻或者喂唔好啦唔好啦咁样阻止佢走。到底伴郎伴娘点解会出现呢？ 呢个系咩年代啊？ 好耐以前，即系远古落嚟嘅一啲嘅传说或者一啲嘅风俗变成嘅。 同呢个系中式嘅婚礼定系西式嘅婚礼有冇关系啊？即系就系西式嘅婚礼，我之前我见到伴郎伴娘嘅啫，但系中式嘅婚礼系 盲婚哑嫁都冇嘅，嗬。所以我将啲 又系媒人婆咯，系咪啊？系啦，咁即系呢一个系来自乜嘢嘅？即系 呢一个咧系来自英外国嘅 外 国嘅传说，外国嘅 传说嚟嘅系咪？ 我觉得个答案应该系第二个嘅 工人 系啊，因为咧。整体嚟讲咧，边个年代都好啦。应该有唔同阶层嘅人，唔系个个人有工人噶，冇工人嗰啲咁点咪冇咗伴郎伴娘咯。 嗯， 所以但系身边嘅人啊、朋友啊、亲戚都一定有啦。 嗯， 因为工人 嗱，第一个就系本来父母啦，第二个就系工人啦，第三就系搵人扰乱视线，等佢伤害唔到新郎新娘。第四就系因为以前咧系好多系父母叫佢结婚就要结噶啦，咁啊搵个人侧边监视住，惊佢。反悔 以前是不是都是这样，如果讲真的话在外国的话是不是都是有盲婚哑嫁，不是盲婚哑嫁的嘛，但是都是要互相可能是要 匹配 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这样的嘛，是不是 我自己个人我觉得 CD 都不对。 盲婚哑嫁同埋咩同埋咩唔啱啊，即系扰乱视线，我反而想拣扰乱视线，传说啊嘛。 我觉得唔会啦，你结婚嗰日梗系新郎哥同埋新娘系主角嚟噶嘛，梗 系 要突出噶啦。 系啊， 而家都 人生得一次啫。 阿校长你拣 boy 啊？ 系啊， 系啦。 我 工人嘅意思系乜嘢啊？ 以前咧系搵工人陪住做一啲嘅杂务工作，但系发觉影相出嚟有个高矮肥瘦嘅老仆人喺侧边，好怪啫。唔好啦，不如搵翻你嗰啲。你朋友啦咁样， 阿校长佢有破绽啦，佢话好耐好耐以前，而家佢啱又话影相嘅时候， 有以前都有影相噶，你睇翻啲黑白相嗰啲人 拍 嗰啲都有相 噶， 但系佢讲嘢好惊啊个样，我拣你，你又先， 好。分头投资好冇？ 好， 我拣 C， 我拣 C， 系啦，咁啊，陈校长就拣 B， 系啦 ，A、B、C 都有 人拣， 系啦，有冇人啱？ 有， 系父母 答案。就是 父母 C 嘅呢个传统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啊，因为当时咧佢哋一定要有10位见证人，5位伴，以上5位即系每边5位嘅， 所有人都要扮到跟新郎新娘一样，因为他们说可以阻止邪灵伤害那个新郎新娘，就扰乱视线。咁只是传说，即是等于你说现在烧炮仗是不是赶年十五蟹，即是你明白，即是以前的传说只是这样啫。 因为他讲到传说的话，就是应该是一些很不 make sense 的东西， 你明白吗？一定是这样啦，是不是？如果不是就是传说。 先拿一分，好嘢。 是啦，丑仔不开心，不要不开心， 我不会放弃的。 翻嚟继续。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Like I am flow Yeah,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香槟英勇战斗背上了你虔诚加速获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oh,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唱起吉他跟你亲吻甜腻颓废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Black I am flow Yeah 豪情中的魔戒心里内疚你眼未太变神灯都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 先啊，呢个歌名啊，1872388，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咯，靓妈等紧你嘅电话。点唱嘅时间喺12:30。 好啦，你又知唔知？第二 round 发问嘅朋友系李小睿。好啦，查我奖。咁啊，有两位嘅同学仔，我要问一问一样嘢啦。其实有时咧，我哋都有一啲咧，真系好得意嘅身体上面嘅啲特异功能嘅。喺做咗有某啲嘢之后嘅话咧，你会第二发觉嘅就望嘅嘢远咗，或者你听嘅嘢清楚，或者你讲嘅嘢咧，你会觉得系好听咗嘅噃。咁我想问你一样嘢啦，就系话究竟我哋会系做完一样乜嘢之后，你嘅听觉系会好啲嘅咧？做完一样嘢之后嘅话，你嘅听觉系会好啲嘅？以下有四个选项 ：A 打完黑黐之后。B 打完荷欠之后，即系其实你打个喊路之后、哦、，C 咳完之后，定系 D 大叫之后咧？ 荷欠 听觉， 我觉得都系打喊路啊。 荷欠， 哇、哦！校长好认真思考。 系啊系啊，校长好认真。荷欠， 究竟系乜嘢咧？ 嗱，你试下先啦，阿志。 又或者啊，或者大叫。 表面上好似四个答案差唔多， 唔系佢一定 都系喺耳鼻喉度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坐飞机咧？个 冇错啦，就系坐飞机。 系啊，我都系联系紧。 打一个喊路就通翻。 然后咧，或者捻住个鼻。 系啊，但系头先冇一个选项捻住个鼻。 冇捻住个鼻，唔系捻住个鼻，系啦，呢个唔系捻住个鼻。 打喊路咧系有咁 通翻噶，即刻 系啊，会通翻。我都系打 开欠。 系咪？ 嗯。 啊，咪先校長嚟㗎，校長嚟㗎，校長 都係揀打喊， 打喊路係咪？都係打喊路，係咪？三個買曬，全部都打喊路，肯定 係冇錯。 等陣，我緊 cut， 試下先。CUT 係嘛？你試下先，有冇好啲啊？你成日 cut 㗎啦，你應該好清楚㗎。 我聽到 嗰 種滴答聲， 哇！好驚啊！其实你咪动物嚟噶，你咪狗啊，你拣 cut 啊嘛，好啦，即是话一个 cut， 两个打喊路。 校长改唔改？校长改唔改？ 校长改唔改？ 其实咧，我嘅见解咧，最主要同搭飞机嗰个情况一样嘅，就系出边嗰个压力气压咧，同你入边耳仔嗰个气压唔同咧，所以透过一个动作咧，去将佢平衡翻， 平衡翻佢， 咁你就听得清楚。 冇错，系啦。肯定肯定， 改 唔改？ 都系打喊路， 都系打喊路，系咪？好啦，两个打喊路，一个 cut， 系咪？有人啱嘅， 梗系 cut 啦。 正确嘅答案系 cut，cut 系错嘅，系打喊路啊！嗱，喺正常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嘅耳管耳喉管咧，其实系闭合嘅。咁如果你打开，当你咧就系打呢个喊路嘅时候嘅话咧，你嘅喉咙里面嘅喉头咧系会下降，而导致你嘅耳咽管咧系张开，即系平时系打埋即系闩埋嘅，而家就张开，令到你嘅中耳嘅气压同埋外间咧系保持一致嘅。其实头先你讲话即系搭飞机啊，什么气压嗰啲，都系一个同一个原理嚟嘅。咁而你嘅耳咽管嘅话，周围嘅肌肉咧就会放松。所以咧就会更加畅通咧，会改善呢一个嘅听力嘅。当然啦，你嘅嘴你嘅嘴巴，因为你打喊路嘅时候嘅话咧系张开噶嘛，亦都允许你啲空气咧就进入你嘅耳道啊，减低咗你耳道里面嘅压力咧，从而咧系会改善呢个听力。不过佢改善嗰个效果嘅话咧，即系暂时嘅啫。当你嗰个耳咽管再次闩翻埋嘅时候嘅话咧，你呢个突然嘅超流力嘅话就会冇咗。 哎呀，咁再 但系佢真系会打喊路嘅时候，系会令到你嘅听觉系突然之间听嘢系清楚好多。 系啊，不都、 哎、 有时喺飞机咧，但我想打喊路又打唔到啊！你明唔明？你逼自己打喊路，有时打唔到啊！系啊，咁咯。 校长，你唔理解啊？ 理解， 你识 人哋打啱咗啊！ 讲多次都 多事， 你打啱咗， 多事， 你唔理解。 到你啦，马小强同 我嘅解说差唔多啊，系咪 啊？ 好嘢，好 嚟啦！ 澳洲咧有一只有种鼠啊，叫负鼠啊， 边个负？ 正负个负 哦， 负鼠。咁咧，因为佢细细只嘅，咁啊，澳洲有啲森林咧，佢因为佢大细只，有啲大啲嘅猎物咧会去捕捉佢。遇到危急情况，佢为咗保命，你觉得佢 做啲咩 咧？分泌啲好臭嘅嘢去等到， 好似臭油鼠咁。 系啦，哇，好臭啊！快走啦 ！Boy， 我哋咧原来咧嗰啲只负鼠咧，佢挖地功能好劲，即刻啵啵啵啵挖个窿钻入去走。C 佢变色嘅，哇！即刻，如果喺啲树叶度咧，佢变绿色；如果喺泥土度变泥土色。当系即刻啊，炸死。边一样嘢？ 炸死负鼠啊？系咪先？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负鼠系点嘅样噶？有几大只啊？你完全不知道，冇见过佢系咪？唔识佢系咪？ 我喺澳洲大噶，你唔好逼我、啊。 你澳洲咪住咗十八年啦，又 冇。咁你讲下， 佢其实似 佢见到你有咩反应啊？ 佢见到 好好啊，呢个问题 走唔切，走唔 校长，我养佢啦，见到我，佢唔会即系由先嗰四话真啲讲出嚟。好险啊！校长你真系， 为你妈呀！ 几乎错到个答案。点 嘅样嘅负鼠细唔细只噶？ 大大 系咪仓鼠咁噶？ 唔系，佢都似老鼠嘅，即系个耳仔系圆嘅，然后对眼黑掹掹嘅。 如果你去到老鼠咁大，佢点挖得切啊？你挖嚟点挖得切啊？ 你自己拣啦。分泌啲好臭嘅分泌物出嚟，哇！等啲即刻走。dog 系嗱 ，boy 系即系挖个地窿即刻走 ，c 系变色 ，dog 就系、是、炸死，死咗。 我觉得系 炸死， 一定系 炸死， 全部都炸死，啱啱开嚟见， 全炸死， 全部都 全部炸死， 炸死你，啱晒啊！哇，校长今日好犀利啊，佢全部啱晒啊， 唔系顶。我特登输在起跑线嘅， 但系真系抢翻啲分数， 好嘢， 好啦，咁咧就 陣間嘅話咧，就由我哋校長發問噶咯，係咪啊？係啊，到你噶啦。今日有五條係咪？ 係啊，係啦， 可唔可以係咁意都話俾我哋知道究竟個範圍喺邊？係咪全部都係同呢個特殊教育有關啊？ 誒，係啊，冇錯。等大家認識下特殊教育嘅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 非常好。我想問嘅就係你準備嘅時候嘅話，你準備成點啊？即係你要點樣準備？因為其實個個都唔同嘅，有啲咧就會問下自己啲老婆啊。 又問下啲老師啊，即係睇呢條題目合唔合格， 係咪全部都係你出嘅？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 我真係有問我嘅老婆啦，我嘅老師啦， 你嘅老婆啊，嗱，呢個係可圈可點啊！ 我測試下，即係究竟嗰啲題目嗰個係個程度係點樣啊嘛？係 咪？唔係俾啲idea我啦，意見我啦，咁我又去上網揾下啲資料核實下啦，咁樣。 有冇邊條俾佢哋打翻轉頭咁得咁又有冇？ 都冇嘅。大家討論 係啊，都唔會嘅，無謂傷和氣啊！所以心裏面係咁諗。 要知道校長問啲咩問題，留意住啊！十一點半翻嚟咧，第二部分嘅你又知唔知啦？噃 係好緊張啊！ 係啊，好緊張啊！好，先喺十一點半嘅新聞啦、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我哋風騷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轻铁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损毁架空电缆，轻铁安定站附近嘅服务暂停。港铁已经就事件报警，一名吊臂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現場所見一段架空電纜懷疑鬆脫墮下，有工程人員在場檢視電纜，亦都有工程車將停在附近的輕鐵列車拖走。港鐵說正是全力搶修，由於涉及外來吊臂車令到架空電纜損毀，預計需要數個小時修復，希望盡量在下午完成。根據市民提供的片段，事發在一個十字路口，當時一架吊臂車轉彎的時候，吊臂懷疑觸碰到架空電纜，現場一度有閃光，並且冒出少量白煙。一架輕鐵停在路口，沒有再前行，消防員到場，安排乘客離開車廂。受到事故影響，輕鐵服務受阻，港鐵安排免費接駁巴士行走來往屯門碼頭和三聖，接載受影響乘客。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昨日通過家有初生優先配屋及優先選樓計劃，由初生嬰兒的家庭申請公屋的輪候時間可縮短一年，或在新一期居屋可優先選樓。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有建議指是否可以放寬條件至如有子女的家庭或者懷孕16週婦女的家庭都合資格申請。他認為不適宜將計劃複雜化，要平衡其他公屋輪候人士的需要。如果將有子女的家庭都納入優先揀樓權，將會佔用很大百分比，影響其他人的揀樓機會。中國飯店協會、中國旅遊飯店業協會、中國循環經濟協會、中國消費者協會聯合公布關於住宿業減少使用單次塑膠用品的倡議。倡議包括星級賓館、酒店等的場所不應該再主動提供單次塑膠用品，例如梳、牙刷、剃鬚刀、浴帽、小型護理品容器，可透過設置清潔用品服務台和自助購買機等的方式提供相關服務，非星級賓館、酒店等的場所亦應該主動作為。另外，經營網上預訂平台的企業要透過頁面提示、彈窗提示等的方式鼓勵並且引導消費者自行攜帶個人清潔護理用品。有關倡議是希望推動源頭減廢，有效治理塑膠污染。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80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38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42跌4仙，腾讯控股290.4升3蚊，美团76.4升8毫。友邦保險63.2升1.5，美圖公司3.04跌4.1，阿里巴巴71.15升3毫，匯豐控股61.4跌1.6，南方恒生科技3.42跌1.8，比亞迪股份211元跌1.4，藥明生物29.7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7，日元144.92。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8，人民币7.163，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5397点，升348点。港金报189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19美元，卖出20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连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达村，亦都影响咧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丽翔道嘅支路系车多，现时嘅车龙咧去到南昌站。重复一次啦，就是、连翔道西隧方向近红十字会总部有意外，车龙到海达村，意外影响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方向咧嘅车龙系去到南昌站。咁另外关于轻铁嘅消息啊，由于安定站附近有外来物件损毁架空电缆，轻铁服务咧仍然受阻。现时轻铁路线咧需要改道，505线不停少伦站至屯门站，507线不停屯门码头站至屯门站，614线、614P线不停兆禧站至市中心站，751线不停友爱站至屯门站。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来往屯门码头和三圣接载受影响的车站乘客。另外受到轻铁意外影响，屯门友爱路东行去安定村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到红桥。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污水处理厂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无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点唱时间系12点半啊，可以打电话嚟咧，同屋企人啦、朋友啦等等啦点唱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快啲打电话嚟啦！ 好啦，继续由曹校长问问题，呢半小时交俾你。 好，咁我问第一题先啊。 第一题 系 根据教育局统计嘅资料，2022-23学年。全港有中學就是510間，小學呢就是593間。咁你估下呢，全港嘅有幾多間特殊學校呢？咁我補充啲資料先，介紹下我哋特殊學校啦，就有六個類別嘅，就包括呢智障兒童學校、視障兒童學校、聽障兒童學校、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同埋群育学校、医院学校，六个类别。 嗯 ，OK， 有四个答案拣噶嘛？ 系啦，冇错啦。A 六间 ，B 十二间 ，C 34间 ，D 63间。 冇理由单位数字咁少啊！我估 一定唔会。 好， 我觉得一系34，一系63。 校长，你嘅意思嘅就系你补充资料嘅话，有六个类别，即是话有啲嘅就可能系 just for 听障嘅， 系啦， 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包括晒嘅就系个 total 究竟有几多个？ 系啦，系啦，咁就可以从类别去谂下啦。即系又或者我相信有啲特殊学校大家都认识嘅，譬如视障嘅学校喺边间啊？ 深光 系啦，系啦，听过下咁样，系啦。咁视障儿童学校可能有某啲大嘅办学团体啊，咁都听好多咁、样，咁去估计一下全港有几多间？ 嗱，我哋计下，如果你有六种嘅唔同嘅一个特殊嘅需要嘅话，咁如果咁讲法，我当 喂分分钟系63。 即每一個不同的類別可能有十間或以上，是不是、我估34， 會不會這麼少呢？我覺得最似是34或者60幾， 是的，一定會。我估34，有些40幾呢，那就真的會難到我們。 咩啊？ 好啦，我估 D 啦，我估六十。 你系几多几多？ 我估 D 啦， 我估34啊。 34， 好，两个 C 一个 D， 有冇人中？ 有冇啱？ 一齐有。 有人啦、答案系 34， 答案系 D 嘅。 哇， 好。 其实咧，净系智障儿童学校咧，已经40多间嘅。 哇，系，咁好好啊！好，第二条 嚟啦。 第二条跟。同樣根據教育局統計的資料，2022-23學年呢，全港呢有中學生321162，小學生333551。那你估下特殊學校 的學生 63間裡面有幾多特殊學校的學生呢？ 即全部學生讀緊的有幾多個人 呢？是啊，是啊， 60 多 間。 四個選項 A 1345，B 8458 ，C 25688 ，D 62520。 嗱，瑞，我头先咧将校长话每间学校200人乘63， 可唔可以讲一次啊？校长，呢四个答案 ：A 1345 ，B 8458 ，C 25688 ，D 62520。 六万 先，我拣先。 再提示一下先， 頭先咧63間嘅特殊學裏面咧，其實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亦都咧未必可以話當做同一間學校就差唔多嘅數嘅，真係好大差別嘅。 係啦，即係可能校長改一間嚟作為一個咩一個比例嘛。 私係二萬係嘛？ 私係二萬，係啦。 二萬五 啊。D 就係六萬，即係而家係一千八千二萬六萬。 二萬八千二萬六萬 二萬， 即係先 算啦，我估八千啦， 八千好。 你誒五啊？ 我因為係 B 同埋 C 之間咯，我六萬好 D 啊 ，D 好六萬。 系答案， 佢话反应几大 啊？六万 咁 样， 系啦， 即系话反应 你都傻啦。 因为真系唔应该，诶，睇先啦， 我觉得系真系二万。 如果六万就成千几人嘅啦，每一间都即系得拉匀嚟计咁计。 八千啦，八千啦，八千啦，两个 B 一个 C， 两个 B 一个 C， 答案答案系 B， 八千四百五十八。 佢真系撞王啊！侯总， 系啊，佢好犀利，撞车都中噶。 撞王 嘅，系啊。如果八千四百五十八个学生咧，平均每间咧系130个学生嘅，系啊。咁其实咧，可能如果全部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都去晒特殊学校咧，咁可能真系有六万呢个数字嘅。 点解咁讲啊？咁而因为有时候， 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个统计里面咧，其实好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咧都入读咗主流嘅中學同埋小學啦，中學有31000人，小學有29000人，加埋咧有成60960人，佔全港嘅學生咧9%。 哇，明白 ，OK， 明白， 好， 好 啦， 第 三 題， 好，第三題啦，咁又係根據教育局統計資料，2022-23學年中學生與教師嘅比率咧係11:1，小學生與教師嘅比率咧係12:1。咁你估下特殊學校學生與教師嘅比呢係大概幾多比幾呢 ?A1:1,B2:1,C4:1,D10:1。 Boy!2:1。 2:1,B, boy! 我估係4:1。 好。 答案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有人啱嘅， 一定系 boy。 答案系4:1啊！ Yeah， 哇，啱咗好多条， 三条啱晒。 校长，你系咪针对我？ 佢唔系针对你，佢针对佢，因为佢资优，资优学生，你向人学下啦。 其实特殊学校咧，教普通学校嚟讲咧，确实系嗰个学生同教师系低啲嘅。咁而一班咧就大概由8人至到15人不等咁样样，咁啊都系低过普通学校。 系 呢个一定唔可以多过噶啦，系嘛？即系其实可能讲紧话，即系8至15人。一定不可以多過，譬如 因為輕度就是1:15咯，係啊， 輕度就 是 1:15， 一定不會多過。 嗯，知道， 知道。 好， 第 四條，第 四 條。 好，第四條啦。喺唔同嘅特殊教育需要類別嘅特徵之中咧，何謂雙重特殊之優咧？ 咦？ 嗱 ，A 有之優特質，但有特殊教育需要。例如咧，系记忆力特佳，但系有社交发展嘅困难嘅。B 有两个之优嘅特质，例如记忆力特佳，逻辑思考力又特强。咁到 C 啦，就系有两个特殊教育需要，例如有读写障碍，再加呢个专注力不足。而 D 咧就系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我都揀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有冇人啱？ 如果全部揀以上皆是，有冇？ 何谓双重特殊之优咧？ 双重特殊，你可唔可以俾得？ 不如对唔住，我想揀另外一个，就系话有两种特殊嘅 A 嗰个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好嘅一个唔好啦。 我知道，两个唔好 就两个好啦。 C 系两个唔好啦。我揀 C， 我揀 A。 知啊，计紧自由生啦，今日 唔系噶，未必啱噶，千祈唔好啊，你自己撞啊， 好， 两个心， 两丝一， 答案系 A 嘅 ，A 啊， 系佢有一个自由嘅特质，但系又有特殊教育需要。咁呢啲学生咧，咁佢其实咧系有一个自由嘅 智能嘅同事咧，佢又有一種特殊嘅需要。咁因為咁咧，好容易咧，令到佢咧呢個資優嘅潛能咧，俾呢個特殊教育需要咧遮掩咗，以致佢發揮唔到佢嘅所長嘅。 馬老師，你講一次。 不如你講一次啦， 我唔記得，我都揀唔到，我揀唔到呢個嘛，我冇話我 你揀啱咗， 係啊，你揀咗， 不如你講一次啊。 OK， 根據呢、這、一個資料顯示咧，就係話所謂呢個雙重特殊標準咧，就係話佢有一樣資優嘅，亦都有一樣係特殊嘅。咁好多時咧，因為咧佢個特殊咧就掩蓋咗佢嘅資優。令到佢咧發揮唔到 啊！講得都唔錯喎， 咩話 啊？資優啊， 你都係資優嘅喎， 你都係資優啊， 真係係 啊， 都有特殊嘅地方， 但 係佢真係好特別， 但係佢就資優咧就掩蓋咗嘅特殊，係啦， 好嘢好嘢， 多謝校長， 校長分析力好強， 其實就係經過教育之後咧，你就 好啦， 資優掩蓋 係啦， 我哋其實通常都會用自己嘅強項掩蓋我哋嘅弱項噶嘛。 梗係啦， 每一個人都 係 咁 嘅， 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係特殊教育嘅重要性。 好嘅， 好 嘅，多謝你哋。 好啦，第五條咯， 好啦，最後一條啦。咁教育局咧，其實一直鼓勵學校咧以全校參與嘅模式咧推行融合教育嘅。咁為咗支援同埋協助呢啲主流學校去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啦，咁一直咧都推行一個叫做學校夥伴計劃噶。咁透過咧邀請一啲特殊學校去成為咧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咁就分享一啲經驗啦、支援嘅技巧啦，同埋一個暫讀嘅服務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喺今個學年咧。總共邀請了多少間特殊學校成為了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呢 ？A 五間 ，B 十間 ，C 二十間 ，D 三十間。咁要諗下啦，中學就有510間，小學就有593間，而全港咧入讀咗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入讀咗中小學咧就有6萬個學生， 三十。 我咪讲你知四个答案嘛 ？A 系五间 ，B 系十间 ，C 系二十间 ，D 系三十间。 Okay. 因为你有差唔多6萬嘅小朋友去分散咗去主流学校嘛，咁其实主流学校佢都要需要一啲佢哋啲特殊教育嘅专家去支援，所以我拣三十个。 唔识啦，同我条鸡。 你撞咯，你撞黄。 十啊，即 系 纯粹 十三十，我估二十， 好 有冇人啱啊？ 有，答案系十间嘅。 哦，好嘢撞王，好嘢撞啱啊！ 佢铺铺嘅咧，扎扎底底。 系，其实头先嗰条数系点样计出嚟啊？ 其实啊。都唔係話有幾多要幾多支援就支援唔到，都要考慮埋資源同埋有冇特殊學校願意接受邀請噶嘛。 同你頭先同我哋講嘅就係中學有幾多間，小學有幾多間，同埋特殊嘅學生有幾多間， 大家諗法嘅。 咁但係校長， 但校長你點解要咁做咧？ 校長 點解要咁做啊？其實最主要想帶出個信息咧，其實咧 可以多啲嘅， 可以多啲， 可以多啲嘅，暫時都係偏少，係咪啊？ 因為咧尤其是嗰個。短期的暫讀計劃其實都很爆下嘅，好呼下。其實又有很多主流的中學、小學都好很多學生需要有呢個服務。 校長，我想問，若果係嘅話，你覺得應該係要去到幾多少，你先至係會叫做係會比較合理一啲，又或者就係即係會理想一啲？嗱，而家就係得10間啫嘛，係啦，幾多會為之嘅就係會比較理想。 其實我會用另一個想法啦，就係每個地區都起碼有一間。 同意，同意。 因為始終都要隨區去就讀，雖然短期嘅暫讀，但係都 係嘅，因為跨國去好遠啊，坐好耐車咁就唔方便， 更加好難適應啦。 係係，絕對係好，非常之好啊！ 學習咗好多嘢，好， 繼續努力啊！多謝啊，曹校長啊，繼續為我哋嘅同學仔努力。好啦，今日首歌曲咧，曹校長想有啲嘅信息想講嘅喎。 是啊是啊，我想呢今日趁住呢个机会呢点一首歌啦。咁其实是一套呢电影 媽媽的神奇小子嘅主題曲嚟㗎。咁呢套戲咧，講述阿蘇華偉先生咧同佢媽咪一齊嘅奮鬥啦，輸在起跑線，但係贏喺終點嘅故事啊。咁我覺得好勵志啦。咁同埋戲中咧有好多感人嘅説話咧，都特別觸動人嘅。咁所以想送呢首歌俾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啦、家長啦、老師啦。咁記住。虽然输咗起跑线系唔紧要嘅，最紧要系知道终点喺边，所以咧我哋系要对学童咧系有期望嘅。咁而点唱呢个歌名咧叫做《神奇之路》，咁其实咧喺融合嘅理念里面咧，我觉得系冇分特殊同埋唔特殊嘅。咁其实每个人咧其实都会行一条咧自己神奇嘅路噶。咁喺在这里呢就想再点俾啦，在人生里面啦，遇到困难啦，严重疾病的朋友听啦，尤其是我哥哥啦，咁啊鼓励呢你哋继续跑出自己嗰条神奇之路，有得跑呢就要尽情跑，坚拒后退，虽然有时呢落后，但係其实呢未落败嘅。咁好似呢首歌入面嘅歌词咁啦，要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是天赋，祝大家唔好放弃自己。 Yeah! 嘅梦想， 我喜欢你讲嘅呢一番说话。其实每一个人，你咁中意小王子嘅话，其实咧就里边有讲嗰句说话嘅，就系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 啊。系啊，冇错啊。 好啊，再一次多谢陈校长， 多谢晒， 努力努力，加油。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痕，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初心欢呼，勇气才发呼，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坚拒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太左右，最后也共你坚守。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未被好运眷顾，勇气才发呼，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 神奇之路仅此，多谢所有参与紧特殊工作嘅教师们、职员们、校长们，多谢你哋。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5%嘅。今日就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东风。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日间温暖，除咗数天咧风势颇大嘅。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仍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家，唔好行开。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风骚快活人，提提你，十二点半就可以开始点唱噶啦。每个礼拜一次啊，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 车路的士， 车路车， 大家好， 我嚟啦，车嘅时间。今日好啦，今日为我哋咧吓嘅车坛咧嚟一个回顾，好多大小问题啊、遭遇啊等等等等都系 兔年大总结 啊！我哋兔年都去咗咁多倒数阶段啦， 滴滴滴滴滴！ 我哋又可以睇下我哋今年发生过啲咩，我哋喺呢个路面上面遇过啲咩、 啊？ 我哋有一堆问题可以问下大家， 啊、 我哋先问下大家有冇呢个 DIY 洗车过咧？呢一年里边。 不如話我哋有冇冇 DIY 洗車過？ 係冇啊！ 我係成日都自己 DIY 洗車噶， 係 啊， 好喎、 啊，我好乖噶，我自己抹噶。 我就好少啦，而家真係 因為我都 係專業人士， 都係交俾專業人士嘅、 嗯。 但又可以提一提大家，講起呢個 DIY 洗車咧，其實我自己雖然唔會洗車， 嗯、 不過我成日架車有準備嘅。咁、我會準備啲咩咧？就係嗰啲叫做即用即棄嘅濕紙巾，係係啦，我架車裏邊一路都會有喺度嘅。咁其實我嚟做乜嘢嘢咧？咁譬如咁讲啦， 抹着屎 系啦，抹着屎非常有用， 因为你迟啲抹咧就会唔系咁好， 有个空喺度。 你讲紧可能譬如你个着屎留咗喺度，可能一日两日你先清嘅话咧，已经系有个空噶啦， 系啊， 系走唔到噶。咁、所以咧，我就长期会有呢种即用即弃嘅湿纸巾啦喺架车里边。 唔担心噶系嘛？即系你嘅湿纸巾，因为佢里面有 alcohol 噶嘛， 少少 吓。 咁 alcohol 其实系好好即刻去得到啦，但系我会点样做咧？我一抹完之后，佢仲有少少嗰啲 干纸巾 水，干纸巾即刻。去埋嗰啲酒精又好啊，濕氣又好，咁、就完美完全可以清晒嗰啲污糟嘢咯。 明白。 我仲有多一樣嘢㗎，你咧就如果濕紙巾都覺得唔夠乾淨咧，我通常會擺支水喺裏邊，乾淨嘅水，咁就有一塊布咁咯，就揾水淋，然後抹抹咁。 係啊，冇錯。所以呢啲可以車裏邊必備嘅嘢啦，大家一路可以 keep 住咯。 知道，即係濕紙巾同埋咧就係有水需唔需要啊？ 水其實都 要嘅，其實有時都係嘅嗬。 水咧其實可以建議埋大家可以揀咧，其實我哋而家市面上面通。通常是会有蒸馏水和矿泉水两种的。咁摆喺车里面嗰个咧，我哋买蒸馏水好啦。 知道。 咁点解咧？其实嗱，水有几种用途啦。大佬头先讲，我哋用嚟洗车，即系有啲咩事，淋一淋都得啦。或者我哋系啦，水滚，突然之间需要加水，咁样我哋蒸馏水其实可以加落水箱嘅，但千祈唔好加矿泉水，嗰个系对架车有害嘅。 我知道啊，我试过。 加少少啊，你试过？ 以前咩都唔知，总之有咩水倒落去。 加少少，而家其实一般车咧，其实嗰个水鬼问题咪应该都好少噶啦。 而家其实好少噶啦，而家新式嘅车咧，其实佢有好多个叫做安全网啦，即系我哋 cooling system 啦。咁其实里边啲安全网其实都去阻止紧呢。 件事发生嘅。 嗯， 喺真真正水滚之前，其实已经有好多嘢会提醒咗大家， 例如 着灯啦，我哋之前讲过圣诞树出现啦， 冇错。 咁嗰啲你见到嘅时候，其实就要跟进啦。咁就千祈唔好话，诶，圣诞树着晒灯，你都唔去跟进，咁嗰啲就会出事噶啦。 系啊，长远嘅问题就会出现。我以前做咗一件好傻好傻嘅事啦。咁有一次咧，就我要睇医生，同埋我嘅女朋友啦，咁样。咁咧就，哎，你喺嗱等啦，咁我仲好殷勤咁样，嗱，开住个冷气咁咯，咁样个旧式嘅马仔嚟嘅，好啦，我睇完医生，大约系廿分钟落嚟，个车已经去到红标啦，因为一路 run 住个 engine 咧，同埋开住冷气咧，我真系唔识死啊，跟住要狂抌油，等即系抌油意思，即系撞啲风入去咧，佢先至慢慢去翻正常。 冇错，如果唔系嗰啲咧，夹硬煲到佢水滚噶，咁所以其实都唔建议大家咁做。甚至乎而家有啲情况啦，譬如电车，大家就会喺度谂啦，喂，我哋电车其实好方便啦，我哋揿个掣上车之前，其实已经可以着定咗个冷气喺度，夏天好似好好、啊，上车嘅时候冻、啊，咁其实呢、這、一个短时间里边用系 OK 嘅。咁千祈唔好当佢真係一个冷气机咁样用，你喺架车个停咗喺度着返半个钟九个字咁样，其实嗰啲情况对架车都系一个唔好嘅嘢嚟。 传统嘅车都唔好啦。 传统就一定唔好㗎，但甚至乎去到而家新嘅电车有好多人我都留意到，佢哋好兴喺路边等嘅人嘅时候，佢架车系冇着嘅，但系煲住一个冷气长时间喺度行住，其实就算电车都好，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嘅。 对唔住，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我哋 suppose 系停车系要熄匙噶嘛， 冇错啊，所以呢一个谨记 千祈唔好啊， 系咪？系啊，停车要熄匙噶嘛。 好、okay? 啊，咁又问下啦，大家喺我哋兔年里边有冇买车卖车咧？ 有，我买新嘢， 好嘢， 恭喜晒， 买咗车， 系 啊。 系啊，咁呢一部车会唔会谂住之后会唔会有啲咩新嘅补品加下咁样？ 我谂都会加啲少少嘅 accessories 咯， 美容方面 系啦，美容方面嘅嘢嘅。咁至于你话即系里面嗰啲会唔会令到佢 upgrade 啊？有噶嘛，其实你可以唔知换啲乜嘢咁样，我就唔会嘅，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中意架车嘅就好坦白讲，其实我系外贸协会会长嚟嘅，系永远名誉会长。咁因为我觉得佢靓仔，咁跟住我就会买咯。咁就至于你话佢里面要加多啲咩嘢，会令到佢个驾驶乐趣会咩啲？因为呢一架系一个四驱车，咁、其实我唔会话即系将佢变到嘅就系话好似一架房车咁啊，你冇可能。我就系中意嗰啲哇，我都阿妈都唔认得嗰啲咁嘅嘢咯。咁、如果最多嘅话，好可能会系改一改，可能嗰啲碌铃啊，即系嗰啲咁嘅有限嘅。 同埋你嗰架车其实改少少嘢已经好靓， 好靓啊， 好 有 佢好多种 style 玩。系啊，所以嘅啫，未决定。 先谂到咗个 style 先至好喐手， 未错。 不过咧，买车卖车咧，我翻嚟咧想问阿 Joy 或者阿潮潮啦。其实嗱，买车我知。呢个应该系你点讲咧？新车嚟噶嘛，系咪先？ 唔系，二手， 二手嚟嘅。 二手， 因为买车咧，大家真系要揾好嘅， 我唔敢话 相熟或者系大嘅公司啦，唔好立乱自己喺网上啦。我唔系话全部都系有服嘅，不过买车呢一样嘢，除非你买全新车，如果你买二手车，更加有好多。要识得睇，如果你唔识睇，就揾嗰啲叫做专业嘅验车公司。而家有啲中介公司系帮你验晒车，好详细。唔好信自己对眼，因为有啲嘢系真系睇唔到，唔知系 冇错咯。嗱，呢一个咧，二手车我哋必须要注意，因为我哋其实二手车咁好多人嗱，外贸协会嗰班尤其要注意啊， 因为有啲人会打到好靓， 系啦，但系原来里边可以好靓噶嘛，新一样噶，但系里边原来可以好多伏位咯，咁嗰啲伏 位 其实系 无端端， 其实好夸张噶。譬如我哋讲紧就算你个 engine 冇事。你如果嗰個叫 gearbox 即係轉波嗰份嘢有問題嘅話，其實你嗰個價錢有機會你可能已經係半部二手車嘅價錢。 係啊，係啊， 嗰啲其實係可以好嚴重 的 問題嚟嘅喎。 令到嗰個車，譬如買翻嚟，我記得佢兩萬幾蚊啦。整個波箱都要2-3萬，等於佢個價錢啦已經。 係啊，咁所以其實嗰啲咧，你尤其是有咗咁上一年份嘅二手車，咁買入個價錢確實係好平啦。咁你亦都要計翻啦，相對應有冇錢需要抌落去翻身啊、維修啊。 除非你真係愛佢愛到發曬狂， 係啦， 抌多10萬咩我都要。係啦，除非 就係嗰啲，其實而家都有噶啦，開始嗰啲叫做 classic car， 譬如我哋以前日本有一堆好經典嘅所謂跑車款嗰啲。 係。 咁其實去到而家呢刻，好多人。想收藏翻嗰啲车嘅，咁其实大家系愿意俾好多钱落去翻新翻嗰部车，令到佢个状态可以去到新车一样咁样样嘅。咁可能佢哋讲 投放嘅錢，遠遠高過佢買入嚟嘅價錢。 時間， 時間 有時唔係就係即刻你整有得整噶嘛，佢哋要等零件噶嘛， 同埋 你哋揾 樂趣嚟噶。 但係真係樂趣嚟噶，同埋我覺得嘅就係佢哋以前啲好 classic 嘅啲車咧，你一揸出嚟嘅話係特別醒眼嘅，因為我附近嗰度應該係有一個人，佢應該係呢一啲咁樣嘅古董車嘅愛好者，耐唔耐就見到佢揸架翻嚟嗰陣，哇！ 係好吸睛。 跟住佢搞一輪之後，咁跟住咧佢又有另外一架翻嚟，你真係哇目不暇給㗎。 冇錯啊，因為其實 但係好開心啦，每個禮拜佢就喺度整車，係 啊， 好有型。 佢哋覺得樂趣嚟㗎，成個過程裏邊係好好玩。譬如我有個朋友啱啱早幾日送小朋友翻學啦。在学校门口见到一部日本漫画《藤原拓海》那部豆腐车， 知道。 哇！佢用另外一位爹哋就系揸住嗰部车去送小朋友翻学，哇！大家系好开心，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家长好开心，小朋友见到好开心，其实嗰啲已经系一个趋势，翻紧转头咯，嗰啲系啊，所以呢一个又可以。有兴趣又可以参考一下啦， 冇错。嗱，卖车啦，卖车都系咁，大家唔系车行职员啦，但有时你会喺网上自己卖车噶嘛。咁卖车嘅时候咧，你就要小心一啲咧，叫做无无聊聊，等贪得意嚟玩嗰啲人。 冇 错，佢可能咧试完一轮车咧就得啦，我翻屋企谂下先啦。咁好多呢啲。 同埋咧，除咗呢样嘢之后，有一个安全性大家需要注意噶。咁其实佢嚟试你嗰部车嘅时候，咁你会唔会已经系大家交换咗有啲资料，甚至？你会抄低咗佢个证件，先至俾佢试咧。原因系咩？譬如中途有意外嘅时候，佢试紧啦，撞嘅车，咁究竟边一个人负责咧？咁呢啲都系责任问题嚟嘅，即系唔好觉得冇发生，唔会发生。 系 unnamed driver， 可能嗰个垫底费好高， 好贵嘅。同埋有阵时系讲紧，会唔会有偷车抢车嘅情况发生咧？ 试过啦，试 过 噶， 真系 真系抢走咗架车啊！ 系啊，所以喺试车，你私人买嘅时候，其实嗱，讲紧卖车嘅时候，我通常会建议嘅，你会揾翻相熟车房帮你，因为佢会帮你去过滤咗呢啲嘢嘅。有人嚟试车，佢哋会好小心去筛选，或者佢哋系会有文件俾人哋签埋晒嘅，先至会俾人哋去试你嗰部车。咁呢啲咪最对于双方嘅保障咯。但如果你私人去交易嘅时候，冇错，你系叫做自己可能落袋嘅钱多咗，但系你要兼顾嘅呢啲叫潜在风险会大咗好多好多嘅。 系啊系，因为佢揸住你架车咧，佢冇责任噶，咪乱抌，系周围去，有啲咩事系真系要负责噶。 就算好简单啦，佢抌紧嘅途中，譬如影咗块相，点算咧？ 系 系啊，嗰张嘢真系到时口同鼻拗嘅嘢啦。咁所以呢啲可能要留意翻嘅嘢啦。 好， 又问下啦，大家。在过去一年有没有中过有没有吃过牛肉干 没有。 我有时呢真的我有一次真的好 我都冇。 好没有。 好大意咯。我是諗住我好快拎隻狗仔去冲凉啦咁样。真係我諗一分钟啦。咁出嚟就上车喇。开咗阵点解张纸飞原来我快佢仲快。 好彩冇飞走。 抄咗都唔知道真係。 真係真係好快嘅。譬如我自己公司楼下咁讲。一日抄四次。即係我哋知道嘅。佢不 洗四次。 是洗地洗四次的，所以是很夸张，甚至乎有时洗得夸张的时候它会拖白添。所以这些、就是。 但拖得那些应该是阻住人的是吧， 其实呢它 正常都不会去到拖。 正常程序原来都会的。即是 在某些路段譬如我们那个区域呢即是那些路不是阔的呢它是会拖的。 因为它没办法嘛、是吧，如果你真的很多 double parking 的时候。 没错。或者调回转头讲，其实我们上个礼拜都有少少相关的。其实现在真的太少停车位太少咪标位了。因为我有些朋友可能他们现在都听着的。那他们真的生意上面那他们需要送货的嘛。那个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要摆低个车。 必须要摆低车。因为他们做音响的，跟住他们的喇叭很大件啦。那譬如可能百几二百磅一只喇叭。那你必须要真的停在门口那个很快地卸货，很快地帮人推入去里面，那你才走得的嘛。 是啊。 已经中了了。跟住咁我啲朋友试过最夸张一日中七张咯。 哇。 喺唔同嘅地方。 唔同区域。係呀、啊。即係你就諗得到啦。係个抄牌其实啦。好有效率嘅呢樣嘢，咁、 啊、 但係會唔會有啲地方你真係會多翻啲咪標位，多翻一啲合法啲嘅位置俾大家停車咧？咁呢一個其實大家係會願意俾錢嘅、大家絕對係會入咪標嘅。咁但係純粹就係而家呢刻真係好多地方係全區域咁講係冇地方停嘅，咁、你焗住要停，焗住要落呢件貨，你冇可能幾百磅嘅推幾個街口，咁就會中噶啦。 啲搬運公司都係㗎，搬咗嗰啲係咪好多傢俬落啊嗰啲咁。 系啊，所以嗰啲情况就冇得拣咯。系、 嗯、 啊， 不过梅玉干呢一排真系比较容易， 好犀利，好犀利。 同埋好似听闻嚟紧应该仲有一啲新嘅方法去抄牌啊， 影咗相先啊嘛， 系啊，更加快咯。其实而家咧，我哋讲抄牌有几个方法嘅， 系 佢影相之后寄俾你啦，咁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 系 拍片，系佢连相都唔使影噶啦。咁其实讲咧，佢系拎住一个摄录机， 嗯。 一路經過嘅時候，影拍攝咗一個片段、嗯。 所有車 咁呢一個就係咪係啦？即係成條街都拍滿曬嘅時候嘅話，佢就會方便佢做嘢咯。 佢唔使開飛仔嘅，佢淨係影完、 嗯、 過後翻到去司機先至收得 到 嘅 告票。 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好快嘅啦。我哋而家講嘅抄牌呢一個流程係、 嗯、啊嚇，係 啊。 OK， 你講到抄牌嘅流程， 冇錯， 唔知唔應該開心。 唔係我真係會覺得佢係嘅，因為其實我哋作為即係駕駛者啦，好多時候佢就冇人會想揸架車出去嘅人抄牌嘅，咁但系你即系你拍喺嗰啲地方嘅话，系因为你系一定系冇选择嘅情况之下，你先至会想咁样做。 同埋好惨 系，都想阻住人嘅 全区域啊！即系太多香港而家太多地方系，我哋好想揾到一个合法嘅位拍， 嗯、 但真系冇啊嘛。咁、嗯、就真系冇选择。 系啦，呢样要留意下啦，系啦，即系有关方面可以留意下啦。OK， 好，留翻 之后，大家喺呢个兔年有冇试过中钉或者爆胎呢？ Touch Wood 暫時未有。 我今年真係冇，以前試過，以前試過，係其實幾狼狽嘅爆胎。最緊要咧就係你自己知唔知？有時咧我試過有一次咧，隔離有個司機咧猛指住我個胎咧，即係叫我留意，咁我先知原來我已經係 扁咗， 有少少 flat flat 地，係啊。 咁其實我就兔年我中咗兩次釘啊， 唔好彩啊， 好唔好彩？因為係嗰一排唔知嘅，即係中完之後啱啱整翻咗冇幾耐，再中係，所以好彩得好緊要。咁、但係咧，而家又可以提醒翻大家。而家現代嘅好多嘅車、 嗯， 其實都會有一個類似 sensor 嘅喺你個車胎裏面㗎啦。咁樣咧，佢就會提示你，喂，漏緊氣喎，你要打翻啦。咁、 嗯、 其實咧，大家可以留意嘅。咁、 嗯、 點樣咧？如果你係四條車胎好平均地一齊漏氣嘅，咁其實冇問題嘅。你只係需要去入翻氣，咁就得㗎啦。突然之間有一條，喂，你不停係嗰一條胎跌。嗰、那個氣壓跌得好緊要， 即係漏咯， 漏噶啦， 穿咗咯， 係啊。咁而家嘅爆胎咧，通常唔會話你一中釘就咁就你淋曬，唔係咁樣嘅、 嗯。 因為佢哋咧而家現代嘅車胎，佢都有啲安全設計，個、車胎係會頂住嘅， 慢漏咯， 係啦，慢好多嘅。咁所以要留意啦、有一條車碌。断漏气嘅话，就要去检查啦。咁、其实好多时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啊？车胎铲个钉其实系可以补嘅， 知道 好大部分时间都系嘅。咁佢哋去到车房嘅时候，会帮你睇一睇啦。你中嘅系咩位置？如果你中侧边，咁就冇得救噶啦。中底下其实大部分都可以补得到嘅，咁就好平，好、快就已经可以上翻路，安全噶啦。 不过如果你嘅车胎已经用咗年几以上咧，我就建议不如换条新嘅啦。 冇错啦， 因为其实。车胎日寿命都系年零两年嘅啫，系啊。 之后又可以分享一下呢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嘅，因为我好必须要定时更换咯，因为呢个系安全性嘅嘢嚟嘅。 系啊，要换车胎嘅有啲讲法噶嘛，有啲嘅就系话要将你后边嗰条咧可以摆去前边，又或者嘅就系换嘅可能系换两只。就未必要換曬四隻， 冇錯。 等等呢啲啦，咁我哋又將佢擺向我哋遲少少， 我哋可以 車胎又可以開一個 專題， 專題同大家講下啦。 冇錯啊，好，咁啊又嚟咯，有冇試過入錯線兜大圈咧？ 梗係有啦， 有 啊！我即刻舉手，我路盲， 經常 啊，我都係 路盲一號同二號。 我試過有一次最冤枉就係、是。焗咗要行西隧，即系焗咗要过隧道、我其实唔使过隧道，我 冇得走紧有个圈， 一入咗喺嗰度走唔到。 系嗱，不如又咁样讲，我提醒翻大家，原来咧我哋行错路线， 嗯， 已经接近过海隧道，系其实三条隧道都有得兜翻出嚟。 其实系有噶，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 系咪都系佢公司啊？ 经过佢后面附近系可以出得翻嚟嘅。咁、如果真系冇办法啦，行错咗已经去到隧道附近，点样做呢你首先行到最左线先， 嗯、 最左线咧，突然之间你会见到个呃位咧入佢啲行政大楼嗰边嘅，你顺住入去行政大楼嗰边就有得兜翻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大家谨记，行错咗其实系有选择嘅， 唔使夹硬过隧道， 唔使夹硬过隧道咁贵嘅。但系我又分享一下，我兜错圈嗰个可以大圈到点样样。咁其实咧中环绕道佢啱啱通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就初头走去试路啦，咁啊。嗰、那個圈係大到點樣呢咁我首先我本身係諗住行佢一截仔、就需要彎仔出返嚟嘅。咁、其實呢就要行到最左線嘅。 咁我就當時唔知道喎。咁因為佢個最左線就唔係順住順德嗰條天橋嗰兩條線嘅，你係要落先係微微落咗橋，靠咗左落咗橋，再靠翻右入翻嗰條隧道嘅。咁當時第一次唔知道喎，我就順住直行。哇！點知順住直行咧？原來佢係去咗中線同快線，咁嗰個圈就大啦。我本身諗住去灣仔噶嘛， 去北角 係啊，我就由上環。先去到北角，兜翻一个大圈先翻到转头， 系啦，佢上咗去就 冇位走噶 啦， 跟住直接就去到北角， 当油车河咯， 当油车河咯， 当油车河。 咁绝对唔建议就系大家话谂住喺嗰啲诶实线啊、孖线啊嗰啲位置， 千祈唔好啊，千祈 好危险，你已经犯咗法啦，跟住又扣分啦，好多样嘢后果。因为咧喺隧道里边做呢啲嘢咧，其实隧道公司如果喺个 cam 里边见得到，佢哋系会报警嘅。 哇，报警添啊！ 即系所以嗰个系会扣分嘅嘢嚟噶，千。期唔好夹硬转咯，行错咗，顺 错咗就行翻先算啦。啊 ，OK， 好，喂，多谢迟少啊，今日时间唔够，我哋好多嘢可以继续回顾啊嘛。好，留待下一次，下个礼拜吓，多谢晒。12:30吓，听下风骚朋友，电话系18723888，可以打嚟啦。咁一阵间你可以12:30后点唱，而家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轻铁安定站附近的架空电缆怀疑被一架吊臂车损毁，轻铁安定站附近的服务暂停，多条路线改道。港铁预计需要数个小时修复，希望尽量在下午完成。港鐵就事件報警，吊臂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有輕鐵乘客說，當時列車突然停低，沒有燈光和冷氣，乘客自己打開車窗讓空氣流通。有資深工程師指出，架空電纜一般設在很高位置，估計因為吊臂車的吊臂太高，觸碰到電纜。一名31岁孕妇日前在观塘被中型货车撞倒，现至寻日不治。涉案的59岁货车司机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以等待化验报告和警方分析闭路电视片段。控方说，由於案情嚴重，造成案中孕婦和胎兒死亡，反對被告保釋。法庭將案件押後至到4月12日處理，被告還押監房看管。事發星期二下午，那名孕婦在觀塘海濱道及進業街交界被駛至的一架中型貨車撞倒，送院時頭部嚴重受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出席前海東亞銀行大廈開幕典禮。他在致辭的時候說，港深兩地近年在前海加強金融合作方面一直穩步推進。陳茂波就港深兩地在前海的進一步合作提出三點建議，首先要推動更多金融創新的試驗，第二是加強金融科技合作，第三是加大綠色金融領域的合作。他說，深港兩地可以更大力發展綠色可持續金融，探討共建創新的綠色金融市場，研究推出更多的綠色金融產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東風，展望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一日間溫暖，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朝早清涼。現在氣溫2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307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4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16.44跌两仙，腾讯控股290.8升3.4，美团76.6升1蚊，友邦保险63.4升3.5，美图公司3.06跌3.9，阿里巴巴71.2升3.5，汇丰控股61.45跌1.55，比亚迪股份212.4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3.42跌1.4，药明生物29.9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5.04，瑞士法郎0.853，加元1.339，人民币7.163，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437点，升387点。港金报18,9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49美元，卖出2,03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到底去边啫？唔讲我问你阿哥， 我去鸿飞架餐车帮手。 你同鸿飞 被丁丁丁发现咗之后，唔知罗源同鸿飞呢段感情又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当作错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咧，12:30之后咧就系点唱嘅时间。讲得切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咁有啲朋友已经打咗噶啦，我哋首先听 吧， 岑小姐。 喂， 岑小姐， 你好。 Hi，Yo，Yo， 你好嘛？你好嘛？ 你好，点啊，岑小姐？ 点啫？你哋好啊。 嗯， 系咪第一次倾电话？我哋唔系， 应该系啊， 应该系啊。 系啊， 系啊，咁啊，今日想讲咩 啊？系啊，我系想感谢啲咧曾经帮助我嘅人，虽然喺啲人眼中可能会系一件好少嘅事。 嗯，讲嚟听下。 我B B 出街咧，好多次都系有啲老人家帮我收咗 B B 车啦，帮我搬上巴士啦。 嗯， 咁我落车咧，佢都话你唔好行，你唔好喐，你 hold 住 B B 落车。我帮你拎下 B B 车俾你， 哇，好好喎，系啊， 帮得人， 即系唔系话即系好， 唔系啲咩咁大件事系嘛？ 好大件事嘅嘢，同埋佢自己推紧车仔嘅， 啊，哦，佢都帮手， 系啊，佢都肯见到我抱住 B B， 收车，佢话我帮你啦，咁我觉得嗰个刻我都好感动， 同埋好开心嘅，你咁大， 系啊。 对比可能我会后生过佢咯，但系佢会帮我时候，我个感觉系好感动，好感动。 好啊，大家应该都系手望相助。 有时我拎住啲嘢，无论啲系印容姐姐或者菲容姐姐咧，佢都帮我手搬上楼梯，我唉好感动。所以我好想多谢啲曾经唔相识， 系啊好啊， 帮助人嘅人。虽然佢好少好少嘅嘢，即系学佢话斋，我同佢讲多谢，佢话系举手之劳啫咁。 系。 咁但系我系真系好想喺大 大氣電波度，多謝佢哋咯。 冇錯啊， 好感動啊，好好啊，多謝。 我覺得呢一個亦 都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啲即係感染力嚟嘅、嗯 啊， 因為我諗每人都對身邊發生嘅事嘅話多一份關注。 係啊，你幫我，我幫你。係 啦、啊，你幫我幫你嘅話，係會令到周邊所有嘅人嘅一個氣氛都會好起上嚟嘅，係、 嗯、 咪啊？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唔好因為事小而不為之啦。善事即系不为系啊，即系其实系系咯，啊德兰修女讲过嘅一句说话， 三位咧做得非常之好，配合啊你哋、嗯， 多谢 唔好客气啦， 多谢小姐， 应该啊呢啲嘢， 尽量配合佢哋两位噶啦， 系啊，其实系佢一个人配合两个嘅，系 最希望每一天大家都开心心，系咪先？人生要笑多啲， 变咗系感觉上出嚟，非常之好， 多谢 多谢 陈 小 姐， 多谢陈小姐， 继续好人好事啊， 知道 都系咁啊， 冇错冇错， 多谢晒另外有个代读啊 ，Candy， 佢今日系我生日吓，祝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啲揾到嘢做，辛苦妈咪啦吓，都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嘅。另外 Sam 佢系想点唱俾识咗至少25年嘅老友 Daniel 啊，啱啱过去咗嘅星期一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啊！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失恋中创伤总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满足，拥抱紧来回光，仅有一口气，我们仍然是卷数，从来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听嘅朋友都有幸福吓，咁啊将自己幸福嘅同人分享，亦都系一种幸福嚟嘅。电话里边有 Karen 姐姐，早晨， Hello. 喂 ，Karen 你好啊。 点解突然间变 B B 声啊？变 Hello， 好惊啊！听到佢 B B 声啊！哎，首先大老张、英妹妹、强哥哥，我同三个请安先。 请安，你穿越咗去边度啊？ 你学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啊，识 做识做， 请安先啊！ 咁你应该叫马爷先啊嘛？如果你学阿 Matthew 系咪先？ 我俾多次机会你 ，Karen，、 啊、 你先叫咗小强姐 先。 啊，阿马爷，请安。嗯 啊哎、我杯茶呢 吓， 啱啊！ 我杯茶呢 今晚啦吓，今晚补上。 OK，OK，OK。嗯，呢、這个有前途啊 ，Karen 姐。 系 啊，我中意啊。点啊？有乜嘢好嘢分享？ 学习咋？ 点啊？学习乜嘢？ 学习开心啊！ 系 啊， 开心真系要学习， 系 啊， 学习开心 一下，同埋将啲开心咧， 开 翻喺你身边屋企。 开 乜 心啊 ，Karen 今日？ 诶，日日听你哋做节目，仲更加开心。 唔系，我 系一个礼拜，唔系一个礼拜，我系唔开心两日啫。 点？哦， 即系 重温咪得咯， 重温咪得咯，傻猪嚟。 我会嘅，特别系客家婆嘅环节， 有好多都系咁嘅，系啊， 系啊。 你中唔中意？你中唔中意听我打败啊梁咪咪？ 重温啦，重温。重温咧，我系烫衫嘅情形，我先重温。 点解啊？ 点解啊？点解烫衫？ 冇咁闷啊嘛。 哦， 烫衫好辛苦噶。 我都觉得系， 真 系好憎。 罚企啊！ 系啊，起码起码烫一个钟。 冇错。但系啲衫烫到起晒骨咧，起晒到靓咁样又系。 我中意一日就铺晒啲衫喺度烫。 啊， 系啊， 即系呢度烫两下，嗰度烫两下， 系好似大笪地咁啊，铺晒咁。 大笪地，系 话 你 啊！你 讲咩话 ？Sarah， 话你知大笪地啊，铺晒喺度啊！ 唔好啊，唔好咁讲啦，唔敢唔敢 啊！英雄莫问出处啊 ！Karen， 你真系识做， 冇嬲，识路识路。 似乎阿 Karen 都有啲开心嘢喎，系嘛？朋友有啲开心嘢喎，同大家分享好嘛？ 系啦， 讲嚟听。 首先咧，我点诶？睇先，我祝阿宝。姐姐 系 阿宝宝， 系宝宝 就嚟荣升第三任嘅嫲嫲。 哇，恭喜恭喜！ 阿爷爷咁样，佢而家喺英国啦。 啊 ，OK， 系啦， 不过 等凑先啦。 哎呀，好开心！即系宝宝做嫲嫲，阿华哥就做爷爷。 爷爷， 正啦， 好 开 心啊！第三任啊，即系其实第三个孙。 系啊，第三个孙啊， 知道系孙仔定孙女啊？知唔知啊？ 好似阿爸 照出嚟 ，B B 女。 BB 女又系 啊， 千金 系啊， 开心啊，开心。 有冇做婆婆公公啊？佢哋 冇啊，就系得个嘅， 得 个 仔 嘅。 哦 ，OK。 所以听到我哋好开心嘅都系， 开心。屋企增添新嘅家庭成员 啊， 好开心噶嘛。 系啊。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你自己咧仲有冇其他专场？ 第二件开 心 事就阿祝阿 Queenie 一月廿三号生日快乐。 Queenie，OK。 好啊， 会唔会同佢庆祝啊？ 都会。 买个蛋糕要食咯， 蛋糕一定要切， 系 咪 啊？ 系啊，真系一定要食个蛋糕，最好， 好 系啊， 系啊， 好啊， 好。 咁第三件事咧就系预祝阿 Yannis 咧就新工上任，祝佢工作顺利， 好 系好啊， 升官发财。 咦，你 系啦，同埋阿咩 Yannis 咧真系好犀利，佢好细心， 系 每一件佢真系好细心，细心到咧我哋。都吓咗我哋一惊。 系点样？点样细心？ 举个例 啊！细心法。 举个例。 举例说明之。 譬如有一次，我同阿 Kevin 生日嘅同一日。 吓，同一日。 我哋做出嚟饮嘢食嘢啦，咁啊冇即系都系好随便啦。 系。 突然间有个蛋糕出嚟。 哇！感动到 啊！呢啲好开心。 真系好姐妹啊！ 系啊，唔好理大与细，呢啲系佢嘅 心意、 真诚嘅问题。 冇错， 好啊， 佢可以唔做噶嘛？ 系啊，人美心善啊， 系啊， 系啦，系啦， 即系你快乐等于我快乐，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真系。 所以听到你哋做节目咧，开心咧，我哋咧班 fans 真系好幸福。 喂，我哋都好幸福啊！有你支持， 我都咁讲。我觉得其实系你哋俾我 哋 嘅幸福啊，真噶， 系嘛？ 系啊， 梗系啦， 系啊！阿英妹妹，你话你自己唔靓，我觉得你真系好靓又叻。 咁唔系啦 ，Karen， 佢好靓噶，我都觉得佢嘢靓。 系咩？ 系啊， 我一日我要画你出嚟先。 我問阿 Karen 啦，我哋諗住嘅就如果係咧，我哋想開一啲新嘅。 喂，Karen 同我嘅畫工好犀利㗎，真係我嘅畫畫工。 你知唔知道其實咧，係啊，小強畫畫係好好㗎， 同埋畫得好快啊，佢兩嘢畫到啊。 我揸埋阿馬爺啦，佢嘅文筆咧好犀利，真係好佩服佢。 我要讚你啊！ 嗰啲古仔啊， 喂，你下個禮拜二留意啊，我終於挨到個主角啊，啱啱下個禮拜二幫我啊， 依啱喺度挨喺度。 我又讚埋阿大老張， 係梗要 演繹咧。騙人間咧，即係咩又係好聽。 唔係呢個，我哋真係團隊嘅功力嚟。 冇錯， 大家都用心，大家都用心。 嗱，如果要讚，要讚埋楊洋。 係啊，仲要夾埋 要欣欣、 阿天欣啊， 仲要讚埋欣欣，係啦。 每一個人都係用心， 好叻。 係啊，天欣簡直係靚仔喎，係又靚仔，我都係咁。 又書卷味，又識彈吉他， 係啦， 超中意佢。 斯文喎，又靚仔喎， 係啊。佢做嗰啲角色好乞人憎，嗰啲真係好乞人憎。 嗰啲就係無懈可擊啊！係 啊，最緊要你中意。 你讚埋肥媽啦，佢接電話。 靚媽， 我多謝阿靚媽，我唔係肥媽 啊。我心目中嘅肥媽點啊？ 由佢啦嚇。喂，好啊，再一次多謝你嚇。 多謝 Karen， 唔該曬，唔該曬啊！多謝你哋 ，OK， 拜拜。 多謝曬， 拜拜。 祝你日都開開心心。 好，俾少少時間我好唔好啊？ 好， 我想點呢首歌。俾啊吴医生啦 ，Sophia 啦 ，Mandy 啦，冤姑娘啦 ，Hebe 同埋 Cheryl 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 阳光空气中，咪趁呢个周末大家出去晒下太阳，喺户外跑动一下，享受呢个周末，系咪啊？ 好甜啊！ 呼吸下新鲜空气。 我头先教你乜嘢啊？ 漫步人生路。 错，转换重心系啦。得闲朋友喺度睇电视或者点样都好，你企起身，跟住咧就即系搭咗游咗游咗游嘅话，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 冇错，好，知道收到。 另外一位邝小姐啊，今日咧想补足自己同老公嘅马生一月十号结婚26周年，系啦， 好厉害 啊！ 所以你就漫步人生路系咪？ 漫步，漫步，漫步行咗唔知边度？ 你系咪 漫 步？ 漫步， 马步。 嗱，你 马步， 你话我唔紧要， 我冇话你啊。 你搞啊，邝小姐同埋阿老公马生一月十号结婚26周年，点漫步人生路咧就唔得？ 我错，我错，我错。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我冇，我冇，实 现实。好，呢只歌咧就送俾阿邝小姐啦，系马生， 系啊， 送埋俾所有朋友。如果你今日生日，祝佢今日结婚，或者就嚟结婚，就嚟生仔，系啦，就嚟嘅新工，今日翻嘅新工，咩都好啦，送晒俾你，好 唔好？好啊。 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希望大家 Happy Weekend。 下个礼拜再见啦，星期六同星期日记得听重温。 拜拜。 仲好玩。